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24集。整个洗澡的过程持续了20分钟，夏九家在昨天晚上刚洗过头，此时干净柔软，沈西便没有动，不过颈后发梢已经完全湿透，水珠不断地滚下。沈西把人放在床上，自己也去洗澡擦身，再回来时穿着浴袍。他把窗帘拉上，室内立即漆黑一片，于是他又打开一点，让一道夏日阳光落在厚厚的地毯上，从床尾爬上。两人又是接吻，用手探寻着温度。浴袍大开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便被褪了两边的衣袖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便被甩到了大床下边。沈西捞起对方的脚踝，从侧面开始亲吻，等到膝盖附近，缓缓移到膝弯后面，手指掐着小腿，同时用力抬高，对着膝弯用力的舔挖，沿着小腿肚子亲回脚踝附近，再回去，而后继续沿着侧面向上。夏九家只觉得浑身发酥，电流乱窜，最后到达正餐。沈西牢牢地将人抱着，不住地念叨着夏九家的名字。每次夏九家疼，沈西便停，抱着对方聊天说话，很久以后再从前奏重新开始。最后终于，沈西毕竟才18岁，理论知识再丰富，实践经验也是零。夏九家的印象就是沈西气大，特别大，让夏九家忽地想起2018年天津的高考作文。至于活，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，一会儿没有好也没有不好，于是自己一会儿有感觉，一会儿没感觉，一会儿说不上有感觉，也说不上没感觉。然而因为沈西持续时间宇宙无敌的长，最后终于摸到了一丁点的门道，好了15分钟，让夏九家浑身瘫软，没有再说会舒服后自己打脸。沈西直到毕业都没有能拿到手的撑了整整3月的破凳子功不可没，到了最后2周的时候，破凳子更加摇摇欲坠。奇特的是，身体灵魂仿佛无法熟悉亲切，先是身体，再是灵魂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皮与皮，肉与肉，血与血，骨与骨，都是一体。结束以后，两人吹着空调，盖着棉被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唠。沈西用手枕着脑袋， 啊，豆，我是真的喜欢豆。 你喜欢哪儿？在你的眼里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不想讲。如果使用某个某些词汇形容，就会把你归到某个某些类别当中。但是在我的眼里， 你属于单独一个类别，里面只有你，没有别人，所以不想讲。 过了会儿，沈西又笑， 懂，咱们两个18岁可以各种意义的成年了，18岁各国法律普遍规定的真正成年的年龄，可以抽烟，可以喝酒，从此自己负责自己。咱们结束高中，迈入大学，还有 别说了。 夏秋佳打断沈西，不过他也承认沈西没错，他们两人正在一生的黄金年代，感谢拥有彼此，让这黄金年代是真正的黄金年代。夏秋佳与沈西稍微有点疯狂，沈西咬牙又把那间香格里拉豪华套间续了一晚，然后第四天夏秋佳也咬牙又续了一晚，俩破孩子把钱花光，灰溜溜美滋滋地回到了家里。沈西精力无穷，而撑3个来月凳子练出的腰好像个永动机，而夏秋佳心里觉得男性性器官长痣说明欲望极强好像也有一点道理。沈西有一次趁他洗澡打开游戏组团开杀，没有想到那局游戏陷入僵持，他在旁边等着心里空落落的。这一年高考成绩查询时间为6月22日周一，夏九家有些紧张，他想考第一当状元，最好是历史第一全国状元，可那作文实实在在算是个变数，可能满分也可能跑题。他倒是不后悔，这是当新闻人的开门的钥匙，比如说谎，迎合阅卷老师，迎合整个制度，他在心里无法接受。他的目标是人大新闻，即使作文只有30分应当也能通过招生，倒是不担心，只是天生骄傲，还是希望自己牛逼，而且如果拿到状元，也许能让北大修改招生计划，增加招生专业，招生人数。6月20日周六，夏九家和沈西约好一起度过，他们白天先去 CC 市的风景区一月潭，它是日军侵略东北时建设的一座水库，硬是声称台湾明湖日月潭是它的姐妹湖，只因名字相近，且人家日月潭也被日军利用过，完全生贴宣传炒作，然而并没有任何卵用。两人划船嘻嘻哈哈，沈西哼哼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居然依旧十分好听。接着滑草，又手牵手在湖边木桥上和山野树林中散步聊天。走到一处人迹罕至的树林时，他们看到一个基佬浑身赤裸，嗖的一下躲到树后，另外一个基佬衣冠楚楚地坐在凳子上沉沉地发笑，十分震惊。沈西瞪圆了眼睛盯着留下来的基佬。我走，杜某哥看，快看。夏九家非常尴尬，拖着沈西离开。 你就不能装作根本没有发现吗？ 两人直到下午才走，到室内吃巴西烤肉，有几种肉味道不错，烤的水果也很好吃，他们还喝了2杯酒，最后又到外面开房。不过这回前戏刚刚结束，沈西的手机便响了起来，他掐断，又响了起来，再掐断，对方锲而不舍。沈西没有关机，而是接起，担心真有重要的事。对面是一个好听的女生。 喂，啊，沈西同学吗？我是清华大学招生办的老师。 啊，是的呢。 周一高考就查分了，沈西同学有没有理想学校、理想专业呢？ 沈西知道，一年一度的抢状元又开始上演了。自从高考改革，先出分数后报志愿，清华北大每年都要来抢状元， 九几年零几年先报志愿后出分数，清华北大也抢，但是因为并不知道谁能考好，规模比较有限。然而自从各省实行先出分数后报志愿，那叫一个硝烟弥漫啊，大家使出浑身解数，免四年的学费，发高额的奖学金，还互相攻击。2015年时，两校微博互掐，北大指责清华拦车抢人打伤老师，还用2015年清华经管数据对比2001年北大光华的数据。清华反指北大超越政策用钱勾引，北大一声冷笑回击，仿佛你们没有用钱勾引似的，让群众们目瞪口呆。同是那一年，重庆状元在成都玩耍，要坐动车回渝，结果北大为表诚意，专门派车到四川街，让人晚到家了四个多小时。此外还有邀请考生吃喝玩乐，满足一切要求，家人生病给钱治病，家人要房给钱盖房，能把女友也带进去，放出状元错误住址，声东击西，冒充考生拨打对方招生电话导致占线等等，这些的江湖八卦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一般来说，全省前几知道自己全省前几，并非通过查分这种方式，而是提前接到清华北大打来的电话，因为这些学校一般都与各省教育厅考试院有着合作关系，能提前拿到分数和名次。清北不是专要状元，全省前十、前二十，甚至前一百、前二百都有可能接到电话，当然对方的诚意与你的名次成正相关。这些并非没有意义，抢到更多的学神学霸就意味着更高的录取线，这不仅仅关乎人才，也关乎脸面、形象和名声。沈西却没有回答清华老师，仿佛并不关心。 那个，你们没给夏九家打过电话？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。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